孝子夏侯廉，在此拜别母亲，杀母之仇不共戴天。从今往后，夏侯廉与荆刀山庄与柳归葬，不死不休。 小练，你可知既造杀业必造杀报，我等满手鲜血，恶贯满盈，有今日是意料之中，你何必执迷不悟？听我的，不要耿耿于怀，你该过你自己的日子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杀了柳归葬，柳归葬的子孙门徒又来杀你，何苦呢？ 夏侯廉，你这个窝囊废，你要让你娘亲的首级也葬身狗腹吗？我数十下，十下之后你若再不出来，你娘的首级就会成为狗的口粮。 放手，放手，我出去。 十、九、八， 放给我，放给我。 小练，别冲动。 三、二、一，放狗。 师父，我夏侯廉此生此世不娶妻，不生子，不收徒，不结友，所有孽债终于我身，我身记录，一切皆休。 这怎么来的？ 啊，不小心在门沟上刮到的。 骗鬼呢，分明是刀伤。你胆子越发大了，我给你拳不是给你胆子，这么大的事都敢瞒我，你身边没有场位吗？犯得着你亲自上去跟刺客打？ 不就是受伤吗？哪个男人不受伤的？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夏侯烈，受伤是件大事，很大的事，因为受了伤会留疤，会好不了，还有可能会死。还有最后一点，我会心疼。 老大，我们没人了。老大，他娘的，真没想到我竟然跟你死在一块儿。还想死在一个美女床上来着。 十七，别放弃啊，来救我，我一定把你送出去。还有你舒琴，给我站起来。 师哥，你要是能出去，记得帮我照顾刘少儿，还有师父都托付给你了。 管你丫的，你的人你自己照顾。 给我抽，杀了他！ 啊，铁兰刺客，好多铁兰刺客！ 你在想督主吗？你怎么知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猜的。你认识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里面，我只认识督主。 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人？ 人在看月亮的时候，总是在想自己最挂念的人。以前督主经常看月亮，一看就很久。后来你回来了，他就不看了。 少爷，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世星当年会临阵退缩。哼，累了吗？哎呀，你坐了一天了，是该歇歇了。 不歇，只有10天了，要抓紧时间。 啊？感情这小子起了迎新了吗？上次被他折腾的走路都有些飘，这一次…… 一句话，给不给？ 给。 小狐狸，你回来了。 嗯，回来了。 这次还走吗？ 不走了。